虫子，你快一点，我冷。 你怎么全给脱了你？ 你不是让毛毛吓脱你吗？ 你耍流氓你！ 哎呀，我可怎么是耍流氓？年龄了，我耍啥流氓？ 你快点给我穿上！穿上了没有？ 穿上了。 笑什么呀？ 这还凉冰冰的。 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窗口。 哎呀，同志，你这怎么像是哪些弟子呢？ 哎呦，好了， 完了吧？ 完了。看细节 。哎，我的枕。 哎呀，哪一盒啊？这个。 这不是我的针 吗？老大爷，咱们再打一针好吗？老大爷，您还到那儿乖乖的站着去啊，咱们马上就好。老大爷，你非常的乖。 哎，同志啊，人家大夫说。 老大爷，把那边裤子脱下来。哎，您勇敢点啊。老大爷，老大爷！ 哎呦，同志啊，这怎么比那边还疼啊？ 老大爷，我给您慢慢推啊！ 哎呦，你推快一点，我受不了！ 哎，马上就好，轻点啊！好了。 人家大夫说让你给我打一针，你怎么一边给我打了一下？ 我给您多打一针，您还占便宜了呢。 占便宜？ 哎， 占便宜是好占的啊！哎，你要是把我打坏了，我病到半路上回不去，我老婆在家里……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一个保胎针也没什么副作用，打就打呗。 保胎针，这还差不多。保胎针，哎呦，那保胎针是给女人打的，我老喊他保的是什么胎嘛？奇怪的疼 啊， 就好像有一只脚在里边蹬着 啊。哎呦，您疼我。 哎呀， 来来来， 哎呀， 坐这儿啊，坐一会儿就好了。 哎呀，哎 呀， 你这椅子上面怎么还有钉子呢？啊， 钉子 啊， 没有啊。 怎么没有？我刚才把枕头就没有拔下来吗？ 小事一桩，那老农还挺娇气。 雪，这怎么冒雪了？ 冒雪？哪里擦？哪里擦？ 哎呀，我头昏。 头昏了，坐着吧。 头昏。 这回没钉子了吧？ 哎。 坐着吧啊，坐一会儿，赶快回家，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在这磨磨他，来，快，快快快！你老大爷，我说你，老大爷，你可千万挺住啊，老大爷，马上就好，咱们啊，马上就好。哎，老大爷。